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0:10，感谢各位在每一个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各位可以把工作和学习暂时放一放，我们享受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听歌感受想要分享，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北京这座城市有很多年轻人都在为自己的梦想打拼，而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那些在歌坛打拼但直到今天都不是太红的一些音乐人的音乐作品。我觉得他们的歌其实也都很精彩，或许就差一个和大家见面的机会吧。节目一开始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崔开潮，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声声慢》。 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娇艳色丛染红巾，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寻寻觅觅，老老清清，月落乌啼，月牙落孤井，零零碎碎，点点滴滴，梦里有花，梦里青草地。长发银涟漪，白布沾湿髻，河童撑杆摆长舟渡古稀，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寻寻觅觅，老老清清，月落乌啼，月牙落孤井，零零碎碎，点点滴滴，梦里有花，梦里青草地。 斑斑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娇艳，暮色丛染红旗，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 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一个叫做崔开潮所演唱的《声声慢》。一听到如此歌名，可能会有很多收音前的朋友跟我的第一反应会是一样的，会想到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声声慢之寻寻觅觅》。原词讲的是李清照在那一年的秋天遇到残秋景象，她当时就有了那种天涯沦落的孤寂的感觉，于是创作了这种悲苦心情的诗作。而这首歌虽然崔开潮唱的极为平静，但是如果你刚刚有心去听歌词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灵感一定是来自于李清照的这首古词，倒是加入了很多他因为音乐的走向需要填的其他映照这样的一种心情的词。不过我在听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稍稍的笑了一下，因为总觉得填的稍稍的有些生硬，比如说这一句月落乌啼月牙落孤井，然后就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个叫做崔开潮的歌手。网络当中有介绍，他说他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出生在1995年11月，如今满打满算才23岁，所以能唱出如此歌词已经值得鼓励了。至于填词的时候显得过于生硬也就不再太奇怪了，不过他个人倒可以看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因为他对这首歌的创作特别留心，还写了创作背景的一个小故事。他写道，时间不曾蹉跎，蹉跎的只是你和我。在文字当中他介绍说，大学期间周末闲暇之际，他喜欢去爬山，有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有的时候一个人去，至今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和他一起去，女字旁的他。他说学校后面的山丘上，春天桃花盛开，夏天栀子花遍野，因为还有一些我和他都不太认识的花，所以他在这首歌词里面用山花替代了他们。他还说那一年青城山下的街子古镇有一场那个女孩很喜欢的音乐节，可是女孩在很远的地方，所以他愿意代替那个女孩去听。音乐节结束，他走在古老的街子古镇里，脚下的石砖因为常年潮湿的缘故而长出了许多松软的青苔，看起来略显青涩。碰巧有人骑着一匹白灰色的瘦马而过，猛然一愣，停下脚步，时光在脑海当中流转，穿过了几个世纪，仿若置身于一幅古老的画卷里。可我并不知道那个骑马之人是否也在寻觅爱人，彻夜辗转不眠。那个人或许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或许是忙于生计的商贩。那晚的街子古镇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雨水零零碎碎地洒落在屋檐。我靠在客栈二楼的窗台写下了这首歌，想来真正蹉跎的人是我，还有远方的他。物是人非，只叹世事无常，我不会再问起他在哪里，但当我置身山野之间，我依然会想你在哪里。怎么样，即便是有感而发的歌词，有感而发的创作，但是因为年轻，所以即便有故事，你还是觉得有一点点青涩，但是相当美好，有一种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要跟你听的，我觉得是他这个年纪应该很容易创作出来的另外一种风格的音乐，当然我也觉得很适合他，来听他所演唱的《把我轻轻放在木椅上》。 奶奶牵着我手心，天公路小河旁，把我轻轻放在木椅上。夕阳中的小木椅在院子中掉了青，石桥上古堆旁，让我在座上轻轻的。小红琴，雨后你摆成影，眼泪顺手被流下去。当悠悠的红木椅，谁能牵着我手心？天公路小河旁，陪我静静坐在木椅上。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要跟你一起来听一些，我个人觉得现在还是没有红起来的一些歌手的声音，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小众，是小众的民谣歌手。好，不管你怎么定位他，我觉得我今天选择的这些歌其实都比较耐听好听。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一个叫做蒋明的歌手所演唱的《桂花巷》。 迷冷冷清清歌舞上平野，便是春梦怎堪缱绻，只有香如故。三十三年红衣落尽，两人不归来，缘只缘三分春色，两分尘土，一分覆水流。想良辰美景，似真似幻，啊，人间万千变化。水中央，想良辰美景，似真似幻吧，人间万千变化。叹镜中女子春光已老，吻连连在水中。 蒋明所演唱的《桂花巷》，不知道刚刚各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时光交错的感觉。开场的《等你回来》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白光的一首老歌，会不会有一种隔着时空对唱的味道？一个旧时的女子痴心地等待着良人归来，而蒋明在这首歌里扮演的就是现代的小伙子在追忆曾经的似水流年。蒋明是西安人，现在定居在广州，是前南都娱乐周刊的副主编，是标准的媒体人。在2011年他发行了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再见北方》。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有他的好友尤威给他写的推荐文字，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说因为对蒋明个人的熟悉，反而在第一次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感觉有一种莫名的陌生的惊喜。当年他的文字曾经背负着责任感和精进，甚至还有愤满的这种情绪在里头。不过这一次的蒋明非常简单，非常纯粹，非常抒情，他慢慢地卸去了一些沉重的色彩，回归生命中最原始的感悟。每首歌就像是北方来的游子在南方追忆似水年华的爱情，在春暖花开感慨曾经的落叶凋零，演唱是如此的淡然不经意，似乎灿烂归于平淡的恬静，节奏是如此的轻盈舒缓，就像心脏原本的跳动。可是配器一点都不呆板，大量的钢琴、手风琴的运用营造了更为丰富的空间感，使之避免流于一张单调的弹唱专辑。不过我个人更喜欢专辑当中不是蒋明演唱的一首歌，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同声版的《游子遥》。 青青山外山，绵绵云上雨，故乡花开早，百里野菊香。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这个时间特别推荐的是一个叫蒋明的歌手，这是他2011年所发行的专辑《再见北方》里的歌，叫做《游子谣》。这张专辑用两个版本的《游子谣》作为开头和结束。川子女儿慕言的吉他版，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的开始，童声明澈，静无暇悔。而蒋明自己所演唱的钢琴版作为专辑的结束，沉静内敛，端的是气定神闲。从最为纯洁的时刻出发，历经迷惘，路过爱情，咀嚼了诸多人间的这种冷暖，终于再度海清荷艳，百里野菊飘香。所以我建议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喜欢民谣的朋友，都不妨把这张专辑找出来去听一听。当然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民谣听着听着情绪就会下潜到一定的这种荡的程度，那我就来跟你一起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相对来说比较轻快的一支曲子吧，是来自蒋明所演唱的《时光小唱》。 春风秋雨，白天黑夜匆匆过，谁说我不在乎，谁梦到我的梦，万家灯火，万水千山都走遍，星星白发少年人，日升月落，人来人往，空悲伤，那儿时的春梦被遗忘在风中，醉入梦中，不知自己身是客，总想留住春常在。初春来，送春归，春若有青春更苦，三更梦故人心，相逢随我干一杯。多少春来春去，风雨萧萧，路迢迢，有时暮雨千家，无边落叶满长安，夕阳山外山，春水渡旁渡，不知何处能留春住。白天黑夜匆匆过，谁说我不在乎，谁梦到我的梦，万家灯火，万水千山都走遍，天下事无少年心，日升月落，人来人往，空悲伤，那儿时的春梦被遗忘在风中，是自己身时刻，总想留住春常在。暑春来，送春归，春若有青春更苦，三更梦故人心，相逢随我干一杯。多少春来春去，风雨萧萧，路迢迢，有时暮雨千家，无边落叶满长安，夕阳山外山，春水渡旁渡，不知何处能留春住。夕阳山外山，春水渡旁渡，不知何处能留春住。 真的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

穿过了古老的街道，也遇见了传说的城堡。你路过美丽的稻田，如今已是废弃的车厂。登上那列时光的巴士，他会带你到80年代，走过那个金色的广场，游轮歌唱老去的时光。你也是向未来的火车，朝个黎明优雅的开着，还有一位孤独的孩子，寻找那片失落的大海。我们最后的故乡，已在时光里流浪。我们最好的时光，已被风儿吹散。我们最后的故乡，已在时光里流浪。我们最好的时光，已被风儿吹散。90年代，你会看到冬天的自己，他正泡在潮湿的泥地。你爬上了高高的山顶，还能触摸依稀的星辰。你沉默在南方风里，观看最后一场露天电影。这列孤独的巴士，它会带你到00年代。你看到了满天的尘埃，无数大门在徐徐打开。那位无所畏惧的少年，已在岁月藏上了容颜。那位胆小神威的少年，已在梦里丢失了从前。这是最好的时光，你要保护好梦想。这是最差的时光，你要保护好故乡。这是最好的时光，你要保护好梦想。这是最差的时光，你要保护好故乡。这是最好的时光，要保护好梦想。这是最差的时光，你要保护好故乡。这是最好的时光，你要保护好梦想。这是最差的时光，你要保护好故乡。 是河马先生所演唱的《时光巴士》，我觉得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很愉快地回到童年时光，享受着童年时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不过说实话，在今天我们要听的音乐主题，那些不太红的歌手的音乐作品的状况之下来推荐河马的歌，真的心里面有点虚，因为我觉得这些年河马先生在各大音乐节上算是红人了，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歌唱。今天为什么会特别把他的这首歌挑出来，一是我喜欢这首歌，二是因为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看到河马先生在他的豆瓣小站里刚刚发表一段文字，写的是 AB 面的故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写道，小时候听音乐卡带总是有 A 面和 B 面，听完 A 面再倒过来听 B 面， A 面往往是一些很容易被记住的主打歌，而 B 面则是一些更为小众且更私人的作品。当然 我的一些个人认为，听一位创作音乐人的 B 面才能够更懂得他，因为我认为 B 面代表一个作者内心深处的语言，深藏着一个作者的灵魂。曾看过白岩松在《我曾经听过你的歌》里面写道，当聆听变成免费时代的时候，人们不会那么去珍惜了。我们过去一张专辑听几十遍，它的好听和魅力都被你听出来了，现在听一两遍，要是不被抓住，就会去下载其他的东西。如此一位作者的 B 面作品便越难被人们倾听，因此对一个作者的理解也往往更浮于表面。更何况现在这么多连 A 面的歌都听不完的音乐类别优越者呢，就像一盘写满音乐旧时代的磁带，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A 面和 B 面，许多人的 A 面都是体面光彩的生活， B 面却是深夜焦头烂额的熬夜， A 面是对外的热情洋溢， B 面则是对生活常感沮丧万分， A 面是酒过三巡之后的兴奋，B 面则是酒醒之后不知身在何处的困惑。与音乐 AB 面相同，人的 B 面也需要深入去聆听才能够更好的理解。怎么样，在我读完他的这段文字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河马先生的音乐一下子就有一种想要去窥探一般的这种冲动，仿佛还真的蛮有深度的，对不对？好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个叫做刘天意的歌手所演唱的《十八》，这是一个1992年出生的年轻人所带来的关于他对青春成长的一份勉励，在鼓励自己的同时也在勉励大家。我个人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这句歌词，学着孤独努力长大，一起来听。 如果你问什么是爱情啊，不好意思，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它或许不是你想的那样，它很微妙，也很复杂。每个人心中都有个他，很难描述，也很难放下。任凭寂寞在你心中反复摩擦，可最终还是没能有火花。学着孤独，不再害怕，日子难免有些不好过。只可惜没有办法能够让人尽快长大，试着坚强然后放下，现实难免会让人妥协呀，只要些年华。如果你问什么是未来呀，无奈地说我也看不见啊，只能小心地偷偷地张望一下，生怕期待太高会狠狠摔下。有时我们都让成功给骗了，它很炫目但也很浮夸，陌生人说的大多是骗人的谎话，任何事都会背负着代价。学着孤独勇敢长大，失败其 实早就埋伏好了。生活总会催人泪下，自从那一年仅仅十八，试着承受慢慢放下，还有太多要独自闯啊。记得生活要走前方，尽管那年才仅仅十八，记得生活要做减法，尽管那年才仅仅十八。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寻找一些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太红的一些歌手的音乐作品，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是比较小众的一些民谣歌手的音乐作品。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一个叫做小海的歌手所演唱的《北京再见》。 我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年，一直以为会是永远。我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年，可明天就要离开。这是北京最后一个夜晚，明天火车早上八点半。这是北京最后一个夜晚，我们靠在一起相偎相依。人生最得意的不就是有这些好兄弟，人生最不如意的不过是时间的分离。在这儿最幸福的不就是有这些好兄弟，说不完的话都在这酒里。这是我们的情谊，唱上一首歌给那些用心聆听的朋友，因为你们我们一直走着。我 直到明天过后，鼓楼的夜晚依然是那样灿烂，唱歌的人依然诉说着过往。我知道明天过后，北京城依然是北京城，而我只是过路的人。灿烂唱歌的人依然诉说着过往。我知道明天过后，北京城依然是北京城，而我只是个过路的人。我知道明天过后，鼓楼依然还是鼓楼，唱歌的人依然诉说着青春。我知道明天过后，北京城依然是北京城，而我只是说谎的人。喝完这杯酒，我们就走吧，这聊着聊着天也就亮了。喝完这杯酒，兄弟你别哭啊，干了它，北京再见啦。 这是一个叫做小海的歌手所演唱的北京再见。这个歌手的名字原名叫做张广海，2016年他发行的这张专辑就叫做《北京再见》。我原以为这只是音乐创作，抒发一种情怀，可是没想到2016年他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后没多久就真的离开了北京。所以今天我坐在这里听这首歌，这句歌词的时候，这里是北京，我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年，一直以为会是永远。我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年，可我明天就要离开了。我莫名的有一种不畅快的感觉，我想可能收集前会有很多跟我一样在这座城市里打拼许久一直在折腾的一些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我在北京生活了快8年的时间，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真的像走马灯似的，那些匆匆过客不满1年的我们不说了，就说那些在生命当中出现超过3年以上甚至更久的人，来来去去都已经数不胜数了。那些肝胆相照把酒言欢，喝完了之后送他们离开，哪个场景让你记忆深刻？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想着想着，我觉得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父母在他们结婚40周年来北京住1个月，决定回老家，我送他们去火车站的那个场景。我想那样的场景收集前很多人都能够感受得到，因为我知道这座城市里有很多外地人。 北京再见，放不下所有许过的诺言，就这样从青春走到中年。北京再见，经历了苦与乐的大别，到最后我还是没交卷。北京再见，如果能让我重来一遍，或许我就能达成来世的心愿。北京再见，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脸， 在这一刻我选择弃权。 时候就在想，这座城市里有很多跟我一样怀揣着梦想在打拼的年轻人，可能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因为有梦想还有远方家人的这份支持，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要放弃过。所以我在今天节目最后要特别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为梦想打拼的年轻人，再坚持坚持，或许明天美梦就成真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一个人的北京》。提醒各位，我们都是一个人在北京，可是因为有了这道电波，我们每天有一个小时听歌这样的一种相伴的状态，所以也就不再孤单了。记得节目之后想要联系我的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好，在好妹妹乐队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